Oh,

Rest I can define, alas, Oh,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歌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的舞台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每天10:22播出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 请欣赏贝克尔演唱的海顿莫扎特古典歌剧中的选曲。 Thank you. Oh.

歌舞剧场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